小熊和老鼠。小熊住在树林里，他家常丢东西，皮球不见了，图书不见了，小汽车不见了。有一天，小熊到小河边去涮锅洗碗，洗得干干净净才回家去。咦，这是怎么了？门开着，地上撒着几颗黄豆。小熊赶紧跑到房子里去一看，哎呀，一袋黄豆没有了，是谁偷的？是谁偷的？小熊跑出房子来，朝着东边菜地去的那条路上看去，嘿，一路上都撒着黄豆呢。他就一路走，一路捡黄豆，一直走到菜地上去，远远的就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。走近一看，许多老鼠在玩，有的在拍皮球，有的在看图书，有的在玩小汽车。这些东西都是小熊的呀，原来都是老鼠偷走的，黄豆也是他们偷的。可不是，装黄豆的口袋就在那儿呢。小熊挺生气，冲上去抓住一只胖老鼠，别的老鼠吓得都躲到菜丛里去了。 你快出来，给我统统出来，你们这些小偷。 那些老鼠只好一个个出来了。那只胖老鼠说， 小熊小熊，你原谅我们吧，你的东西我们全给你送回去，皮球、图书、小汽车还有黄豆。 一只小老鼠听了差点哭起来， 黄豆不能送回去，送回去了我们吃什么呀？ 别的老鼠也说了， 是呀是呀，我们没东西吃，要饿死的。 这可怎么办呢？ 小熊搔搔脑袋，忽然想出个办法来。 你们别着急，我给你们一些黄豆，我教你们种到地里去，以后你们就不愁没得吃的了。 大大小小的老鼠听了都很高兴。那只胖老鼠说， 种了黄豆就不怕没吃的了， 小熊你真好，你能再帮助我们盖座房子吗？ 盖房子，好主意，你们想盖座什么样的房子呢？ 小熊这一问，大大小小的老鼠就七嘴八舌地说开了。 要有好多睡觉的小卧室， 要有个小客厅，还要有个厨房，我们种出黄豆来往哪儿搁呀？还得有个仓库。 小熊说， 行行，我先来教你们种黄豆吧。 小熊教老鼠们种完了黄豆，就叮叮咚咚盖起房子来了。盖了屋顶不怕雨，装上窗子不怕风，不一会儿就盖好了。老鼠们还是第一次住上房子呢，高兴极了。小熊要回家了，老鼠们一起欢送他，说， 往后呀，我们再也不上你家偷东西了，谁家的东西也不偷。 过了一天又一天，有一天晚上，老鼠抬着一袋黄豆到小熊家来。 小熊小熊，你教我们种的黄豆收成可好了，一共收了十几袋，头回你给了我们一袋，现在还给你一袋。 他们还唱起歌来了， 种黄豆汗水流，汗水流大丰收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